曾陪你看到流泪的电影，多年后重播在电视里，不少剧情都已忘记，只记得我们手握得很紧。最爱的未必适合在一起，相爱是让彼此做自己，一段用过心的感情能让人懂得好多事情。我们都要幸福，很幸福，才不枉当初决定分手的痛苦。你要我有爱，没有一丝束缚，我要你被花更多心思照顾。我们都要幸福，很幸福，别成为对方心上悬着的包袱。送给爱过的人最好的礼物，是永远过得不悲伤不孤独，过得不悲伤不孤独。 欢迎光临东东的 QQ 空间，从开设空间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，正是这些春夏秋冬带给了东东对空间的诸多依赖。再次感谢所有支持和关心我的 Q 友们，感谢我的配音制作人东东，谢谢你们。 突然发觉这么多年就过去了，还来不及思考，理想变成幻想，不知不觉的身体没有了力量，这如刀的现实将我切碎在路上。理想算个屁呀，爱情算什么东西，时代总是在变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可我还是个人啊，还是个人呐、啊，理想总是没有欲望那么的炫目，就像空虚比活着的压力还要重。每当灵魂深处发出颤抖的微笑，那相思的悲伤就把我埋入荒岗。算个屁呀，信仰算什么东西，真理总是在变，早已注定迷惘，可我还是个人，还是个人啊。我不想变成一种悲哀，也不想变成一个贩毒，我想在死去之前贴心，为了心底的骄傲和光明，我不想变成一个虚空，也不想变成一个废是个奇迹，让我们在这里如今夜半温暖，能完美这一颗炙热的心愿。 谁在想谁在奔跑，用生命拯救永远，再没什么能阻拦生活点燃希望和灵感，为梦想的光芒，在这里如今夜把温暖能完美，这一颗炙热的心愿，什么？